上珍重。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染红，后路上珍重。

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 你不应该那么说。 这什么？我爱的人不是你。心上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 还是会挽着你看日落。